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翻嚟第二节，嗱就我头一节我又解释咗点解我唔系太热衷做呢个时事评论啦，或者特别系香港新闻啦。咁但系起码一样嘢咧，就我都乐意去做嘅。就是講下國際時事，咁好簡單，原因就係因為咧國際時事大家都互下，所以真係可以 啊！真係喂，原來真係睇翻好耐冇睇國際新聞，因為主要係即係香港啲新聞做到爛曬咧，搞到我都真係其實唔想再睇香港新聞。咁 同埋睇香港新聞就有少少開始膩啊！咁但係始終一樣嘢咧，我就好堅持嘅，就香港新聞咧實在好刺激。只不過大家習慣了就不覺得是什麼，但如果你在外國，特別如果譬如你去相對平靜的地方，例如這個澳洲的黃金海岸或者這個澳洲的布里斯本，那你就覺得十年如一日。 所以回到香港時間不夠瞓， 你最大鑊的一樣嘢就是前幾個禮拜前幾日就在呢個黃金海岸嗰單遊樂場事件啫嘛，寫出嚟啊嘛，已經好大件事啦。咁但係對於喺世界新聞嚟講咧，呢啲始終都係 peanuts 啊，即係講嘅又算數啦咁樣。咁咧就國際新聞咧就唔係代表我好熟啊。其實咧我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國際新聞都有遇到頭先我哋講即係第一次嗰個類似嘅問題嘅。咁有啲國際嘅知名嘅呢啲前線記者咧，其實我熟嘅。佢有一個叫做係Pepe Escobar 啦，個名就有少不幸，因為佢都係同呢個毒枭咧同一個姓嘅，咁係一個朋友嚟嘅。咁佢世界周圍走嘅，咁佢去一啲即係比較戰亂嘅地方，譬如佢嘗試去過呢個敍利亞個外圍啦。咁佢其中一個佢同我講一樣嘢就係咧，你千祈唔好信呢啲，例如 CNN 或者 New York Times 呢啲有關呢啲國家嘅報導，因為全部咧都係有 agenda 嘅。甚至是假的咁樣，咁呢個當然好震撼啦，對於我嚟講。但係咧，我聽完佢説話咧，我始終保持一分嘅警惕，就係、是、咧，雖然我每一日都睇啊，每日睇 CNN 啊，睇 New York Times 啊，都睇這個Guardian， 但係咧，我就會保持一定嘅警覺性喺度。佢哋報新聞都有可能好似我哋喺香港咁，即係咁流嘅嚇。特別是即係如果國內即係美國國內新聞啦，或者英國國內新聞，我相信就冇咁大機會。個原因簡單，因為好多人都識，一識之下咧就好容易踢爆你。但涉及到譬如去到呢啲敍利亞或者係伊拉克啊，或者比較非洲啦咁樣，其實你冇得同佢播嘅喎，因為你都唔喺度。 其實講到就算 Google 咧，那個 search engine 咧已經係好多 filter 啦。即係尤其是你睇呢次， 特別係啊嗱，呢我趁呢度即係講俾大家聽啦。中米 Google 咧，基本上就已經被強國佔領咗噶啦。即係你睇前嗰兩頁咧，基本上都係嗰啲簡體字嗰啲 website 嚟噶嘛。 冇，你揾唔到啲咩真實新 聞。嗱，這個仲冇諗住講嘅，但係即係趁住呢個機會講埋啦。就係維基百科，中米維基百科咧，唔知點解而家變咗個簡體版。 係啊！你要上去再揀香港繁體咁樣啊， 係啊！而家就搞到烏裏馬叉，點解咧？你維基百科度咧，你一上去睇咧，佢就真係想簡體喎。但咧有啲字啊轉唔曬喎。 唔係你睇即係維基百科中文版咧，好啰嗦嗰啲字，其實就始終睇翻佢 original source。 唔係咁，有啲人唔中意睇英文噶嘛。咁同埋呢個維基百科原本係正體字嚟噶嘛， 係 嘛？因為香港做噶嘛，佢大陸 ban 咗佢啦。 有時讀嗰陣時讀書又係你即係英文嗰度搞唔掂，你要睇翻中文做 reference。哇！而家越睇越亂， 越睇越亂。同埋咧，基本上維基百科嘅中文版咧就係翻譯自維基百科嘅英文版嘅啫。呢啲嘢我哋唔介意，你做得即係 OK 都冇所謂。但係而家呢個即係將維基百科呢個 變成簡體字版咧，我哋就嚴重抗議， 嗯， 係嘛？咁有身邊喺電腦旁邊聽嘅人咧，如果你即係相熟嘅話，你即係或者知道門路嘅話咧，而家就即刻寫封信去投訴佢， 嗯， 係嘛？將佢要求佢變翻做呢、這個一開嘅時候咧就係正體字嚟嘅。 啊！佢有時係佢話齋，有啲字啊，好騎呢嘅。 係啊，騎呢嚟嚟咁，你一係轉曬佢啦，一係而家你有啲轉咗，有啲人唔轉。 但你轉曬翻嚟，我又冇乜嘢啊！ 唉，轉曬我唔睇，轉曬我唔睇， 咁 簡單啫，我唔會嘈你嘅。而家你就唔係，你係搞到烏哩馬叉，係咪啊？所以呢個就大家一齊發呢個運動，真係嘈佢啊！但我唔知嘈佢總部好啊，定嘈邊度啦 ？OK，、 嗯、 因為維基百科嘅中文版嗰個編輯部應該喺香港嘅，如果我冇記錯。佢哋開會啊嘛，睇到嗰個開即係喺度噶嘛，係、嗯、嘛？好啦，嘈完啦，咁呢個就即係按捺不表啦咁樣。咁我今日即係第一樣嘢想講咧，就係咧好短嘅。呢、這個 Donald Trump 咧，佢一句説話咧就好精彩嘅。佢話咧，而家最好咩咧？最好咧就唔好即係取消呢個選舉，就宣布我係贏咗個大選咁樣。咁啊～嗱，係佢先講出口嘅呢啲嘢， 啊，充滿娛，真係正， 係真係正啊，真係充滿娛樂性， 好， 係一個咁即係原本可以好悶嘅選舉咧，真係喺度咧生息不少。 佢就有個真人 show 喎，好鬼正。 唔係啊，如果佢贏咗嘅時候咧，佢對有習近平係講一句説話，習學生 ，you are fired， 都係衰在佢唔會贏嘅，真係係咪啊 ？OK， 嗱，咁啊，翻去即係嗰個啊之前嗰度啦，咁樣嚇。咁咧就佢嘅選舉工程咧，我覺得都冇乜好成日講噶啦，因為個原因就係咧都差唔多關硬噶。 嗯， 你有冇同感啊？ 有真係有，佢好癲啊！真係 係咯，癲得嚟咧就相當之富娛樂性。 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正中咗一班即係頂唔順左膠嘅人嚇嗰班人嘅心態，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我估計佢有一定嘅票數嘅，但系就即系基於近排嗰啲失言啊，或者策略上嘅錯誤咧，咁今次一般嘅估計咧，就係佢應該大敗俾希拉里噶啦咁樣。 但我估佢會唔會即系佢根據美國嗰個選舉，佢票都係多，但係嗰個選舉人制度嗰度就會輸到冚冚聲咁樣。 大概會咁啦，大概會咁啦嚇。頭先我講過佢一定嘅票數嘅，因為有啲人就唔理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醜聞啊，或者佢對嗰個女性嗰個侮辱啊，或者即係佢以往唔交税嗰啲問題，即、就、係、是、覺得好 big deal。 嗯， 因為而家最緊要嘅就係好唔老禮呢、這個希拉里。 嗯，啲人即係可以，因為我唔鋸啊希拉里， 係啊，唔係話特別，因為好欣賞啊，唔係特別欣賞呢條友。 懲罰民主黨， 懲罰民主黨，但係懲罰唔到噶啦嚇，因為。即係你揾個咁嘅人去做總統，你真係好懷疑一樣嘢，就係佢 sorry 上嚟會唔會撳嗰個核戰嗰一 part 咧咁樣係咪？ 我諗唔會。 咁仲係大個小插曲咧，就係、是、我哋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是、咧今日咧就冇咁嚴重啦，但係其實我琴日想講嘅話題就咩咧？而家歐洲部分嘅國家咧係非常之感受到咧同呢個俄羅斯嗰個戰爭嘅危機， 嗯 嚇。咁特別係沿線，即係靠近係北歐同埋中歐嗰啲國家咧，即係甚至咧就已經有一啲軍事上嘅一啲戒備嘅啊。咁就講到咧就煞有介事咁樣，咁但係今日已經冇曬啦。但係始終一樣嘢咧就係咧呢個普京咧就喺奧巴馬佢落卸任嘅前夕咧，似乎想同佢玩一次叫 brinkmanship。brinkmanship 咧個英文咧就係 brinkship， 唔係都串錯咗 brinkmanship。咁嘅意思就咩咧？大家鬥即係嚇 show hand 啦，係嘛？咁你話 一齊死過咁 咯？一齊死攬炒，因為即係嗰個嚇，但係就唔係真係到攬炒，係攬到你驚為止，攬到你縮沙， 即係仲要鬥大啦， 鬥大啦咁樣嚇。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好簡單，因為其實就好即係要講呢個題目咧，就要。即係花起碼再睇兩個鐘頭，就係、是、俄羅斯點解要同美國佬嚇，即係而家搞到咁樣係咪啊？個、原因咧就我相信咧去到而家嘅階段咧，就係、是、普京要為咗鞏固喺佢俄羅斯國內嗰度咧，佢一定要做一啲嘢，令到其他人覺得佢係喺世界上咧，即係一個好硬淨嘅英雄，即係好硬淨嘅人。 即係將國內對佢嗰個不滿就抒發出去， 因為經濟未必咁好啦，油價跌得跌成咁樣啦咁樣。咁同埋咧，我覺得個時機係咩咧？時機就係咧，因為個奧巴馬咧，俾人一個感覺，呢條佢係好有少少怕事， 軟淋淋， 軟淋淋咁樣係咪啊？嚇，即係唔逼到你埋牆，你都即係 好似冇個霸氣喺度，都係官仔骨骨嗰啲係嘛？ 係啊嚇。咁但係佢係好彩啊，即係喺佢離任嘅時候，佢而家民望係最高噶嘛。咁啊，呢個時候咧，普京就要就睇你 即係嗰個牌，即係係咪究竟係耳仔底？ 佢其實08年奧運定係都好似試過一次喎，係同嗰個啊，同嗰個邊個國家又係打仗係 嘛？唔係呢個你講係 Georgia 呢個格魯吉亞嗰邊， 係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夠膽真係同你開拖， 即係又係喺啲大事情 啦，就同你開 big event 嗰陣時去。 咁咧，即係題外話咧，其實咧，川普咧對佢咧相當之惺惺相惜嘅，係嘛？咁你成日Dan成日有個感覺就係話咧，即係普京咧就好想Trump贏，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亦都係事實嚟嘅。但係如果你用咁嘅方法咧去恐嚇美國選民咧，我覺得就適得即係其反嘅。 但係呢個大家睇法有啲唔同，我成日都覺得美國佬邊度理啊？ 係嘛？ 即係我覺得普京真係想 Donald Trump 選贏嘅，因為即係大家喂。都叫 啱傾，啱傾 係啦， 唔係大家個人個性格接近啦，大家嘅性格都係咁霸氣係。好啦，呢筆咧就唔講啦，我想講一樣嘢就另外一個好，即係引證到我第一 part 講個表裏不一嗰樣嘢。咁呢個即係元氣係咩咧？元氣咧就係呢個卸任咗英國首相啦 ，Tony Blair 貝利亞咧就話咧英國 David Cameron 唔係 Tony Blair 工黨工黨。即係已經卸任咗好耐㗎啦。 哦 ，OK， 係、okay. 就係話咧，英國需要進行第二次嘅脱歐嘅投票，係嘛？咁講呢個説話就廢話啦。即係而家即係要脱嘅話就，就即係已經係成勢㗎啦。咁 今日先講， 今日先講呢個最新嘅消息嚟嚇。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就好有趣嘅。有趣嘅地方就咩咧？事實上咧，英國嗰、那個經濟咧喺脱歐之後咧，其實係好咗喎。因為呢個即係新聞入邊咧都有提到嘅嚇，即係嗰個自從佢脱歐之後咧，那個經濟嗰、那個增長咧係比以前仲好嘅。 嗯， 咁去到咁，梗係即係大家有個疑問啦。咁你脱歐嚟，即係又要翻去第二次投票，咪就咁搞到個市場更加亂，係咪啊？但係呢樣嘢咧就唔係嗰個重點嚟嘅，那個重點就係咩咧？那個重點咧就係咧，而家英國首相文翠珊咧。在呢兩日就爆了一個即係好離奇的消息出嚟。 嗯， 離奇的消息就是咩咧？就話咧，其實佢喺即係佢做呢個內政部的時候咧，就同高盛一班人咧就講過，佢唔想即係脱歐，同埋脱歐翻嚟咧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乜嘢嘅後果。嗱，我首先俾咗大家睇咗嗰個咧，就係呢個新聞咧，就係講而家英國咧嗰個增長咧。在頭三個月，即係喺脱歐之後頭三個月咧，就增長咗 0.5% 嚇。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英鎊跌得好金啦，英鎊係咪跌得好金啊？英國，你有睇有睇啊？ 九 啊 幾？呢個我睇過份。 呢個啊，你講少少，你講少少，你講少。 而家跌到九嗱脱歐嗰排就一下由11.5跌到10。 你講港紙啊嘛？ 港紙係啦，講翻港紙啦。 一磅對11.5啊嘛。 11.5港紙，咁而家就跌到一。一英磅對9.5，係啦， 我諗都歷史上其中一個最 都夠低嘅啦， 好低啊，相當之低啊， 喂夠啦，大佬唔好再咁跌落去， 係嘛？咁可能即係佢嗰個英磅嗰個跌勢咧，就有利於嗰個出口啦，咁樣個增長就好咗得啦。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而家後邊呢單新聞啦。呢單新聞咧就喺《衛報》呢幾日爆出嚟嘅。爆出嚟就咩咧？我要想要講個背景先。Theresa May 咧，其實就最初嘅時候咧，就唔係太多人估到佢要即係當呢個 David Cameron 要輸咗之後咧，要落台。佢唔係首選嚟嘅， 佢係 首選嗰陣時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前英國嘅市長 Boris Johnson 啊嘛。 哦，係倫敦市長。 倫敦市長啊嘛，倫敦嘅市長咧，我最記得佢髮型嘅啫。 我仲記得佢去北京奧運嗰個閉幕禮咧，好串喎、 啊，好串㗎，係啊。是啊咁咧就呢個人咧又幾灰鞋嘅，咁當其時咧就以為咧佢會做首相啦，咁結果咧就係佢甩咗底嚇，佢唔選添，係咪啊？所以你如果查呢、這個即係、就是、Boris Johnson 嘅 hair 咧，你就會睇到嘅嚇，俾大家睇佢嗰個髮型先啦嚇。 其實如果唔係佢呢個髮型咧，即係再深色翻少少，其實以為澳洲人嚟，好鬼屙屎 嚟，唔係。 即係你啊，呢啲精彩啊，呢啲樣係嘛？因為嚇， 不其實係咪真係亂世出狂人啊？喂，真係咁喎。 唔係，如果佢選到英國首相，加埋 Donald Trump 就真係。 唔係佢普京同 Donald Trump 都係哇！ 啊，仲加埋香港呢、這個嚇689咁樣就係咩啦嚇？即、就、係、是、一擔擔啦。OK， 我唔係講緊話即係佢咁衰，而話即係嗰個咁嘅 形象 嘅人。 不過幾過癮㗎，睇佢。 係啊，睇佢過癮。好啦，咁呢個唔係最生嗰陣係點樣咧？最初咧，呢、這個金梅倫即係金馬倫咧，佢話啊，佢翻嚟出歐嗰時咧，佢咁其實佢係即係撐個首相嘅。 嗯， 但係啲人就話咧，其實佢唔係真心撐，佢就咩咧？係少女藏刀。 嗯， 其實喺後邊咧，佢係想脱歐嘅，就插啊呢個金馬倫一刀。好啦，到咗呢、這個因為投票公投輸咗之後咧。呢、這個金門倫，呢、這個金門倫落台之後咧，佢就出嚟講，就係話咧，我哋要即係啊堅持呢、這個投票嘅結果，我哋要脱歐咁樣。 嗯， 咁已經係一轉啦，咁樣係咪啊？即係以前話啊跟個首相啊，我哋反對脱歐，而家佢做咗首相之後咧，就支持脱歐嘛，即係唔進行第二次嘅投票嘛。 嗯， 咁嗰個新聞、那個 tweet 喺邊度？嗰個。即係最怪嘅點咧？原來佢喺呢個內政部做，即係做呢個內政部嗰個首長 Home Secretary 嘅時候咧，佢係同高盛爆嗰單嘢出嚟，就話佢係反對脱歐嘅。 但係點解呢單新聞會咁樣爆出嚟嘅？即係個 agenda 係為 唔知嗱，我依家會嘗試解釋嘅。係嗰個巧妙地方係點樣咧？就初頭啲人以為佢出嚟講嘅嘢係表裏不一，原來 turn out 係佢真係咁諗。但系就唔系话俾你听，佢系话俾高盛嗰班友听。 嗯， 嗱呢个标题咧，大家即系啊，技术上去咗就系 Why Theresa May Share Her Brexit Fears with Goldman Sachs。佢而家心底里嘅说话，佢唔系公开讲，佢系同高盛嗰班人讲，系嘛？咁呢个就成件事嗰个巧妙嘅地方嚟嘅。咁但系咧就系最近先爆嘅，系呢两日先爆嘅。咁佢入面列舉咗啊，即係如果脱歐之後，英國個經濟點樣？咁入邊嗰啲堅料嚟嘅， 嗯 啊，咁呢單嘢咧，頭先阿 Dennis 就問一個問題啦，佢話究竟即係後邊嗰、那個即係爆呢新聞話 agenda 係咩嘢咧咁樣？咁你第一樣要睇下邊個爆喎？嗱 ，Guardian 咧就係左派報紙嚟嘅， 嗯， 其實咧最近嗰套戲咧，大家有睇 Edward Snowden 嘅話咧，就知道咧， 哇，好睇啊，好睇， 好睇啊！你話有啲人話好悶啊。咁咧就嗰、那個記者咧，其實就係《Guardian》嘅記者嚟嘅，衛報記者嚟嘅。咁呢個歷來咧都係對係支持係呢個留歐嘅。 嗯， 個立場好似到今日都仲係嘅。咁但係咧係咪話咧？個記者好嘢到就係、是、嚇、啊、偷聽到即係攞到呢個喺 Goldman Sachs 入邊呢個錄音咧？我就覺得未必。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我估我冇睇清楚啦，但我估啦，其實咧佢就要想話俾大家聽。佢真係要咁，佢真係咁諗，就煽翻呢條料出嚟。 嗯， 但就唔係煽俾嗰啲即係右派嘅報紙，係、 嗯、 煽俾一個即係同佢立場唔同嘅報紙。 係一個即係保守黨啦、啊， 係啦係啦，呢個係工黨噶嘛， 嗯、 工黨嘅差唔多接近叫做係喉舌啦嚇。 嗯 但系就同而家個工黨嗰個立場咧，又開始又唔同嘅原因，就是、因為工黨而家太左啦，佢又未左到咁樣。咁但我想講就唔係呢個 point 嘅，我想講咩咧？就係話咧，你籌呢個其實你睇到個好重要嘅世界嘅基本嘅本質，就係、是、呢個世界有咩人話事咧？就係、是、類似 Goldman Sachs 呢啲人話事。 嗯， 因為呢啲政即係喺民選出嚟嘅呢啲。官員啊，或者議員咧，佢第一個交心就喺邊度咧？就是、Goldman Sachs， 高盛。 嗯， 咁呢個爆出嚟嘅時候，你先知道哦，原來咧好多嘢咧係佢哋知，其他人係支持啲嘅，甚至唔知。 嗯， 係嘛？咁我講呢個新聞嘅時候咧 ，Dennis 有個疑問啦。咁我亦都相信咧，好多人嘅疑問嚟嘅。佢就會問啦，嗱，即係如果你講咗之後，咁高盛對呢個脱歐嘅立場係咩咧？咁樣係咪佢支持脱歐定反脱歐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問錯嘅。無論脱歐也好，留歐也好，高盛呢一類 banker 都係賺嘅 ，hedging 啊嘛。 嗯， 所以你唔需要問啦。嗱，翻嚟第一節嘅問題，人民幣清零跌或者點樣都好啦， 咁高盛係咪有立場啦？或者呢任係冇嘅？升定升同跌佢都賺。 佢哋伏喺呢個不敗之地。 嗱、哦，不敗之地啊嘛。咁點解不敗？你從你 accounting 嘅背景，你解釋俾我聽。 你 hedging 兩邊，即係總之你兩邊都放咗保險，咁你起碼冇事先。即係佢最 basic 嘅 principle 就係講緊。唔輸已經係贏，即係呢個係 head 喺 finance 佢裡面嗰個 principle 係咁樣，最 basic 係嘛？唔輸就贏， 係唔輸，即係起碼唔輸就係贏先。 唔輸就贏係嘛？咁但係我覺得都唔止嘅， 即係呢個講最 minimal 咯， 最 minimal 啦。咁高盛嘅級數梗係唔會做啲咁低莊嘅嘢啦，即係唔贏我梗係唔得啦。贏喺邊度咧？就係佢永遠比你知得快，知得多， 都係啲料， 內部料嘛，係嘛？內部料咪喺度睇到咯，咁咪堂堂一個 home secretary， 收尾做首相，咁你要講嘢俾人聽，邊啲料最驚最堅咧？就唔係講俾你聽，唔係講俾我聽，係講俾高盛聽，係嘛？咁所以呢個世界咧，其實就大家就唔好咁幼稚啦，啊，就係、是、你睇即係啊一啲簡單嘅新聞入邊咧，你要知道呢個世界真相。就算你知咧，都唔係真係知嘅。是事后很多年很多年才有真知 的，所以台长你说你有时做这些时事节目难就是难在你眼前那些都不知道真定假，或者可能 其实 很 多 东 西 是很多东西你看周围看到是 disinformation 来的嘛， 是令到你分神，令到你注意，即是不能够掌握那个事是真相来的嘛，是不是越深的东西越令到你难理解的东西，其实不是个作用，不是要你即真的那么深，是令到你望之而卻步，不敢去想、不敢去想，即係譬如你講到呢啲咩put 啊、call 輪啊呢啲derivatives 啊呢啲， 但係你問我即刻，唉唔識啊， 唔識啊，係啊唔好搞啊嘛， 即刻覺得唔係 嘛，其實唔係好深嘅啫，係特登講到深，令到你唔敢去掂嗰樣嘢，唔敢諗嗰樣嘢，唔敢分析嗰樣嘢嘛， 而令到嗰班人就覺得啊，佢哋好 pro 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抱嘅人咧，唔搞到撲街。 説到底，即係 嗱，你呢樣嘢，你自己嗰個工作背景，你覺得係唔係先？ 係，即係其實好多嘢根本你做人，即係淨係講做人嚟嚟去都有幾樣，邊係咁難一啲嘢？ 係咪啊？咁但係就要包裝人，咁令到你即係唔敢去掂，唔敢去諗咯。 喂，所以香港特別多 sales 係啊， 真係特別多 sales 啊！ 你都未見過全世界咁多地方係地產經紀啦， 真 係啦，係嘛？汽車經紀啦， 就算好多做會計嗰啲，其實都係講做 sales 啊嘛。係 啊， 你計嗰啲數有乜有幾難計啊？真係，係 咯。咁講翻到尾咧，就係咧連結翻我哋第一節去講嗰度啦。你話人民幣升同跌呢啲，你估呢啲人唔知咩？高盛呢啲 神早知啦， 係咪啊？咁神早知，無論你。即係反彈也好，或者你跌也好，其實他哋都賺嘅，係嘛？而且一定比你普通人賺得多，係嘛？咁所以呢個即係話俾我哋聽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世界嘅資訊咧，如果你掌握到咧，其實你就是 winner 嚟。咁剩得落嚟嘅問題咧，就係香港嘅特首將會係邊個咧？咁你有冇內幕消息咧？或者你可唔可以單從一啲邏輯上嘅基本嘅推斷，你可以即刻估到一定係邊個做咧？咁樣啊，咁呢個問題咧就我哋喺節目呢、這個啊都唔夠時間去講嘅時候咧，就留翻個答案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啊，就唔使聽咁多內幕消息嘅，因為內幕消息咧，正如有人話俾你聽啊，即係呢個六八九年連入閘嘅機會都冇咧，咁你自己而家去評價下就係即係嗰個。可信性有幾高咯，係嘛嚇？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